你不顾一切。 嘿，你好，欢迎来到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今天这期节目特别的温馨浪漫啊，关于结婚的话题，你会因为什么决定和一个人结婚？ 一起找到新方向。 有个朋友就说了，他说对不起，这道题超纲了，我看来是一个单身吧，一个单身的朋友还没有这个念头呢， 也可能是个孩子。 让我来保护你。 今第一首歌呢叫做在你身边，来自冯曦宇。 来看一下我们听众的留言，他叫做木子不是李，他说呢，以前觉得是因为爱情，现在突然就不确定了、 不知道到底因为什么，因为钱。 患难爱你紧握劝你一起找到新方向， 石墨他说呢，简简单单的扔给我500万呀， 500万就可以结婚了，可是在北京好像还得还一下贷款，500万不够啊。 古的门牌还留住笑着离开的神态，当天整个城市那样轻快，沿路一起走伴你长街。 今天第二首歌来自于陈奕迅的约定现场版。 对，是在他演唱会上唱的一首歌，很经典。周周的盒子他说呢，明天好朋友结婚，今天啊我们几个伴娘帮忙布置了婚房，我还没遇到我的爱情但很开心，你能嫁给爱情，亲爱的新婚快乐。 就算会与你分离，猜绝的戏要决心忘记，我便记不起。 二丁目花开他说呢，看你的第一眼就喜欢上你了，好在你也喜欢我，到现在呢已经10年了。崔小姐，我知道你在听节目，要不要考虑嫁给我呀？ 哇塞，这是在我们节目里求婚了耶。 可是有很多崔小姐啊。 崔小姐，你肯定知道哪个是的，答应她吧。110517他说呢，如若有你在，连沉默都是聊得来，也许就是我最憧憬的爱情，尽管已经过了耳听爱情的年纪，但是依然相信爱情，只想找个聊得来的伴，如果只是因为合适而结婚，宁愿一个人好好的过，还是觉得每个女孩都应该相信爱情。 他的我已还明白每段事， 我觉得这个女孩说的还挺好的，每个女孩子都应该对爱情有一种美好的憧憬，总有一天她会来到你身边。 望着天地仿佛也想不起自己，仍未忘相约 望你远飞。 我住在你丢掉的歌里，他说呢，一想到能和你共度余生，我就会对余生充满期待。嗯，大概就是这样了。就是呢，忽然觉得跟这个人在一起，未来是有盼头的，两个人在一起好过一个人的过。所以就是这样的冲动去结婚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幸福，总比那些觉得门当户对或者只是图长得帅啊，或者是长得漂亮什么的好得多了。 嗯，对，就是有了你之后，我开始期待未来了。卢锡安的爱人他说呢，适合年纪小的时候觉得会嫁给爱情，现在呢觉得适合比爱情重要多了。 其实这也是一种爱情观吧，也不是说我并不认同，但也不会否认，因为有很多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有前段时间有期的一个文章叫做你是嫁给爱情还是嫁给合适了，所以每个人要的不一样吧，只要你自己觉得开心无悔就好了。 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 下一首歌来自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 过了某个路口，你就会感到 终于等到那个我愿意嫁的人，我愿意娶的人。 对，最近呢张靓颖也是结婚了，反正就风波还就是挺那个闹得还挺大的，不过还是、祝福她能够跟她喜欢的爱的人携手到老吧、因为我觉得遇到一个一段一个自己想嫁的人，想要携手一生的人真的很难得。 肯定是有她自己的理由的是吧。 能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愿意走完一生。 这个朋友说，我想我喜欢他是那种把迷茫的他带入正轨，每天给他洗衣服做饭，陪他做喜欢的事情，每天给他早安吻，每天陪他入睡，想和他走完这一生，就是这种喜欢更是爱。 从前有座小金山，这位朋友他说呢，有一次开玩笑的问他说，你准备什么时候娶我呀？结果他很认真的回答了，他准备什么时候带我见家长，什么时候结婚。突然就好想嫁给他呀，现在呢我大三他研一了，在一起两年，希望呢大家能够祝福。 就本来是我觉得玩笑的一句话，你会很认真的当做一个问题来思考，而且好像很早以前就想过一样。 是呀，就等你来问了。所以呢在这里祝从前有座小金山还有你的那个他能够早日结婚吧、然后希望你们此生幸福， 毕业就结婚吧。一只叫步步的兔子他说呢，两个人在一起很舒服自然，久处不腻，虽然嘴上说着互相嫌弃，但心里却越来越近，慢慢相处，慢慢过渡到一个适当的时间，然后自然的领证，不会觉得因为结婚多了什么束缚，而是你和我之间的关系只差一张结婚证而已。 其实吧，有的时候我是觉得这有一个证还挺重要的，就把这个关系合法化，然后让自己让彼此的心里呢都更踏实一点， 有个安全感。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 一个自然卷这朋友他说呢，希望是因为爱情吧，没有以前那么确信了，却也一直这么希望着。 对呀、我虽然不相信爱情，但是我期待爱情。 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终于等到你。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终于 终于等到你。 今天第四首歌来自于徐杰儿的 I wanna be with you， 我想和你在一起。 很适合在婚礼上放的一首歌。 是四年是思念，他说呢，不知道因为什么吧，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结婚，自从遇见他，我就萌生了想要跟他结婚的想法，后来他离开我了，我就再也不想结婚了。 看来还是那个人觉得值得嫁，更想嫁。 该做些事，心里有甜蜜的，不想要，不想要睁开眼睛。 小熙然他说呢，不要太好，我爱就好。 频率如此接近， 嫁给一个我爱的人是吧？ 自在做我自己，第一次感受这种爱的决心，只想要，只想要。 风风的迷妹思雨啊，她说呢，在一起快一年了，是她让我明白了被一个人用心爱着是什么感觉。他喜欢我妆容精致的小女人模样，也爱我素面朝天的少女脸庞。 对，就不管是你化妆还是不化妆，你丑还是美，我都喜欢。 不过应该还是要颜值的吧，如果丑的话素颜就有的男生可能觉得好吧，不想看了。 看来还不是真爱。哎，萱草，我之前真的听说过好多朋友，就是从来没有让男朋友见过自己真正的面目，就是每天男朋友睡着之后才去卸妆，然后男朋友还没起床就已经把妆化好了。 那样活着好累啊， 我 觉得有点太虚伪了。其实我觉得你真的想跟他这个人在一起，他不是说一天一个月的事情，而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也没必要伪装什么，就是坦坦荡荡的给别人看就好了。 是的。回忆那个有你的夏天，他说呢，会因为他会在我半夜冻醒的时候把我的脚放在他身上，会因为他说我什么都不用买，你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好，会因为他为我哭，毕竟他是第一个为我哭的男生。上热门的话明年结婚，毕竟我们还有酷我调频的粉丝祝福。祝福你们吧。估计是受到大家的点赞了， 一定要幸福。 下一首歌来自张宇的《给你们》。 对，这首歌很多，您结婚啊，那个婚礼现场 MV 背景音乐就是这首歌。 就站在一个第三方的角度对你们的一个祝福。 他就是你一生的伴，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福和祸都要同当。他将是你的新娘，他是别人用心。 小猪你最大，他说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吧，就像沉默和小荣，沉默认为相爱就可以最终走到一起，但是呢，小荣认为是合适。 我就败给了何时，然后呢他就离我而去了。但是呢我依然相信是爱情，觉得两个人不合适的都是因为不够爱吧，只要还相爱就算不合适，两个人也要努力的变成合适。 嗯，我觉得这个说的特别好。 是，就 哪有生来就合适的呢，是吧。 这个留言呢其实就是回答了刚刚那个朋友的那个留言嘛，他说他可能会嫁给合适、其实呢合适的前提是彼此相爱才觉得合适，你要是不够爱怎么着都不觉得合适。 嗯， 爱就圆满了几分。 焦雪儿她说呢，一辈子那么长，一定要和喜欢的人在一起。有人说你结婚的那个人不一定是你最爱的人，我不信，我一直都不信。我觉得两情相悦比合适更重要，所以一定要嫁给爱情。 自然卷叶晶平他说呢，无论是什么肯定不是为了钱或者凑合吧。 嗯， 就是你一生的伴，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福和祸都要同当。他将是你的新娘。 想象力他说，我就一个条件，一定要对我妈好。一定要孝顺才行。 身家被照顾，对待苦或喜都要同享，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 这个朋友说呢，这是个物质社会，也是看脸的社会，有人为了爱情结婚，有人为了金钱结婚，有人为了传宗接代而结婚等等，但是你是为了什么而结婚呢？这个是一定要清楚的，人不要去盲目的结婚，这是自己的一辈子一生的幸福。 你付出了几分，爱就圆满了几分，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他多爱你几分，你多还他几分，找幸福的可能，从此不再是一个人，要处处时时想着念的都是我们。你付出了几分，爱就圆满了几分。 这首歌了，来自于棉花糖组合的《陪你到世界的终结》。 陪你到世界的终结，这一生都想和你在一起。 流完了最后一滴泪， 嘿甜甜12138他说呢，我的婚姻无关于物质，无关于合适，无关于我是否应该结婚，只关于爱情。如果不是因为爱情， 我想不到有什么理由让我离开父母，疏远朋友，拿我的余生做赌注。 李四儿他说呢，在我累的时候能够弯下腰背我，在我哭的时候能静静地抱着我，在我饿的时候带我去吃好吃的，不管因为什么起争执都能先道歉，每天都愿意陪我说话聊天，不因为游戏球赛冷落我。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未来的人生规划中有我的人。 嗯，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是绝对天造的美学，一切的一切都要为你感谢。我陪你到世界的中间，如果死了都要在你的身边，要陪你到世界的中间，我们牵手聆听正在举行的和谐。 王文放放放放，他说呢，我着凤冠霞帔，你我浅笑盈盈，于年幼时执一人手，至年老时爱犹存，足矣。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今天聊了一个还是挺让人那个能够要好好想一想的话题吧。就为因为什么要和一个人结婚，因为现在这个年代呢，大家结婚的理由千千万万个，不尽相同，但呢最终我希望你都能够是因为爱情吧。 嗯，像我们两个人在这儿侃侃而谈嘛，说那个为什么嫁给一个人呀、啊、或者怎么样，说的很简单，但是真的到你人生抉择的时候会发现这真的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吧。 嗯，或许多年后我们可以再做一个话题，你因为什么决定和一个人离婚呢？希望大家都不要有发言权那个时候。 好了，这期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嗯， 我们话题的每次征集呢都会在新浪微博还有微信的公众账号里跟大家分享的，大家可以在这两个平台搜索莫大人萱草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嗯，好的，最后呢祝大家每个人的爱情都圆圆满满的，然后呢说好握紧的手，牵就要牵一辈子，不要放弃。 嗯，好了，那我们下期接着聊，拜拜。 嗯，拜拜，下周见了，拜拜。 世界的中间，就算发现了外线，你就像是香水让香